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人造嘅點咧？ 咁其實呢個有兩個嘅，咁但係咧真正記錄嘅咧就喺美國嘅一個叫明尼蘇達州嘅一個叫做係嗰啲零噪音嘅實驗室啦。 哦， 咁其實呢個咧就係財哥你頭先講嗰啲啦。咁有好多設備喺度嘅，就是、有啲隔音棉啦，咁有一啲木頭咧喺度咧，即係絕緣板有啲鋼牆咧，咁你嗰啲聲音咧係完全唔可能， 係啦， 冇錯。咁佢係話可以收得到咧，吸收到99.98%。 哇！ 咁但係咧個房就係頭先財哥講。你是聽到咧好驚嘅，因為你一行入去之後咧，係你聽到嘅聲咧，你淨係聽到自己嗰啲 心跳聲咯， 心跳啊，內臟啦，譬如你吞口水， 咕哩咕嚕咁樣樣係嘛，吞口水。其實咧，有時啊，我哋啲腸蠕動咧，你係聽到聲㗎。係 啊， 咁大家知道啦，肚餓嗰陣時直情會打鼓添啦，係嘛，即係個胃咕哩咕嚕咁樣樣啊，咁咁其實你嗰個咩啲血啊。係嘛？咁流動啊，你個心喺度啊，其實真係聽到㗎。如果你好靜嘅時候，你聽 咁咧，原來咧，哇，真係好犀利喎！因為呢個地方咧係完全即係乜聲都聽唔到，淨係聽到自己啲內臟聲㗎嘛。咁其實每個人聽入到去咧都好驚嘅， 即係好唔舒服咯。 係啦，冇錯啦。咁甚至乎咧，即係財哥，你估下你可以入到去裡面幾耐啊？ 哎呀，咁真係唔知喎。 大概咧 30秒， 30秒啊，咁又唔係，咁其實咧，即係全部人入去咧10多分鐘頂多， 10多分鐘，哇嚇！ 但係有個人破紀錄咯，有個人就係一個記者嚟嘅，咁佢咧就入咗45分鐘咯。但係因為到最尾咧，因為佢一入咗去咧， 嚇有啲精神有問題啊， 會㗎會㗎，因為佢嗰度咧入咗去咧，咁嗰啲人咧都話自己有啲幻覺啊，有幻聽啊，之後又有埋啲唔知咩奇怪嘅感覺，會突然之間個腦裡面啊飆出嚟喎，咁所以咧係好恐怖嘅呢一樣嘢。 哎呀， 雖然其實我就好有興趣。 其實咧呢樣嘢，我記得喺上個世紀大概60年代已經有科學家做過一個啦，就係嗰個感官嘅一種嘅壓抑啊嘅實驗啊，我哋叫 sensory deprivation experiment。咁後嚟咧，其實係拍一套戲嘅荷里活就借呢條橋咁，不過咧即係佢就好誇張啦，即係講到即係話係個人就去到另一個狀態咁樣樣，又哇去到即係好似另一個世界咁樣啊。咁但係就係話原來人咧，當你全部入到一個即係佢做人造嘅環境咧，你無論係視覺啊、聽覺啊、味覺啊、嗅覺啊、觸覺啊，樣樣嘢咧，即係佢係一個嗰個温度係直情係你嘅體温嘅温度啊，周圍係浸咗喺啲液體度啊，但係就即係完全係靜止嘅咁樣樣啊嚇，又冇任何嘅噪音，好似你咁講啦，又黑曬咁樣咧。原來一個人咧係會係即係嗰個精神咧係會好似係遊魂啦，我哋嘅嚇，所以叫遊魂啊嚇，就去到另外一個狀態咁樣樣，其實都幾可怕嘅，呢種 sensory deprivation。 雖然我就覺得好有趣，因為我就比較中意靜嘅，即係我連聲音咧都唔中意，即係咧開電視我都覺得。 講真又有趣喎，你講上嚟咧，我自己都發覺咧，其實我中意聽 hi-fi， 你知啦，係嘛，即係聽音樂啊咁樣咧，咁啊梗係要盡量靜啊，係嘛，即係裝冷氣都要裝分體啊，仲要裝到離個皇帝位最遠啊咁樣啦，就要閂冚曬窗啊咁啊，咁但係咧。其實有時靜得滯咧，真係咁啱咧。你發覺係耳鳴嘅喎，係咯，個耳仔唔知點解好似嗡嗡聲咁樣樣嘅。有時靜得滯咧，反而唔係好嘅。嗱咁呢度咧，其實我又講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究竟我哋可能夠聽嘅最細聲係乜嘢，同埋最大聲係乜嘢啦？咁我哋咧，其實我就未揾呢方面嘅資料啦，我就俾唔到一個確實嘅數據。咁但係好明顯咧，其實你聽到最細聲嘅咧，就同你頭先講嘅嘢係個我哋叫做嗰個 noise floor 啊，叫噪音地圖好有關係啦。因為亦都係同嗰個我哋叫做咩啊？叫做信噪比啊，好有關係就 signal to noise ratio 啊嘛。即係話如果你根本有個 background noise 嗰個背景噪音已經有翻咁上下嘅，雖然你唔係好覺啊，咁你能夠聽到最細的聲音一定很有限啦，即係唔係好細啦，係嘛？但如果你嗰個噪音地台很低很低嘅，好似頭先嗰間係世界上最靜的房間咧，咁你可能咧真係一支針咁跌咗落地咧，佢都聽得一清二楚啦。咁呢個係第一點啦。但至於最響嘅咧，咁就呢個大家都唔好知啦，因為其實一定係會傷害我哋嘅身體啦嚇。你話最輕微嘅聲音就冇所謂啊，唔會傷害啊嘛。咁但係最大嘅聲音咧，咁即係有啲人就好離譜啦。聽 hi-fi 嗰啲，有時聽嗰啲叫 hard rock 係嘛，嗰啲咁嘅搖滾樂嗰啲，哇扭到個喇叭有咁大得咁大。 其實咧，有時好多美國喇叭咧，唉，就係咧，佢可以個音壓咧，我哋叫音壓啦，係可以去好大咧。 成日搭 lift 咧，我見到啲人咧 損害個聽覺嘅。 我成日搭 lift 見到啲人咧戴住耳筒咧，我諗咧唔係戴住個喇叭， 冇錯， 擺個耳仔度。 嗱，所以呢個咧其實亦都喺度咧，趁呢個機會咧，我都係想奉勸各位啊嚇。而家嚟講咧，你話好似以前咁啲人咧，其實如果你睇過誒《回到未來》咧，一開場嘅時期啊 ，Michael Fox 咧就咁樣樣啦，佢整啲巨型喇叭喺個車房度，一開嘅時期，其實佢自己咧就彈電吉他。咁就駁咗落個喇叭度喎，一彈嘅時期一開咧，哇！個喇叭大聲到震到佢飛咗出屋外面咁，咁呢啲係當然誇張啦嚇，即係就係 Back to the Future 嗰套戲。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嚟講咧，喺咁嘅情況底下開到咁大聲而損害聽覺啊嘅話咧，其實個機會好微嘅，因為亦都俾人投訴啦。第一，第二個投資又大啦，你要整到啲咁嘅一套 HiFi。第三咧就係嗰個而家嘅生活習慣咧，啲人基本上就聽耳機啊嘛。但係聽耳機咧，大家其實都有呢個常識㗎啦，係好危險嘅。嗱，個危險就在於邊度咧？就係講翻頭先個噪音地台嗰度啦。因為個問題咧，你如果喺屋企好靜嚟聽咧，咁你校到嗰個音量咧係啊覺得已經夠聲咧，咁就冇問題喎。即係通常都唔會損害聽覺啊。但係你出街嘅時期嚇，搭地鐵嘅時期。在馬路上面，哇！周圍嗰啲車咧嘈到不得了嘅，咁你自不然咧，你就覺得完全聽唔到個音樂，你就教下教下，越教越大聲，越教越大聲。但好得意喎，其實人對呢個音響嗰、那個即係響度啊，我哋叫 loudness 咧嗰個感覺咧，係完全係一個相對嘅，完全係相對嘅。其實不是一個絕對反應嚟嘅，因為在你嗰個噪音地台高的時期咧，你很明顯你係覺得它很細聲嘅，但其實呢個細聲咧，如果你拿個錶嚟度咧，其實不是小嘅，但係因為嗰個周遭環境嗰個噪音大啊嘛，你主觀上覺得它細聲，於是你很自然地咧就扭得大，越扭越大的時期，你但係個問題，當你覺得夠聲的時期咧，其實已經是損害緊你的聽覺 啦， 咁所以而家咧真係奉勸大家要好小心。我頭先講呢個現象，其實都係一個科學現象嚟噶，但係亦都係一個即係為咗即係保護我哋自己嘅聽覺啊。因為你一聽覺咧一受損咧，你有嗰時睇嗰啲咩職業安全啊、咩失聰啊嗰啲咁樣咧，嘣嘣嘣嘣嘣轉地啊嗰啲咩馬路工人啊咁樣，佢咪成日攞出嚟賣廣告嘅。因為咧其實啲聽覺一受損咧，其實好難恢復翻嘅。咁你就一世噶啦。 咁啊， 大家要小心啦。係嘛？ 咁講起喎，好咁啊，記唔記得上個禮拜咧，咪講過呢、這個有個科學家咪去掘去揾一隻最長命嘅一個叫明嘅一個鉛咧。 哦， 係啦。咁佢上次咪佢要炒嗰啲年輪啦。 係係。 咁所以咧，佢係鉛開佢殼出嚟啦。係。咁點知係整死咗佢嘅？ 哎呀！ 咁上個禮拜講起咧，就係話哦，人都係有年輪噶嘛。咁咧其實呢一樣係咁啱講起嘅啫。因為我翻去睇翻啲資料咧，咁原來咧人係有兩個年輪嘅喎。一個咧就係手指嘅年輪，手指骨頭嘅年輪。 手指嘅骨頭。 係啦，原來就唔係牙喎，好多動物都係牙嘅，即係馬好多動物都係牙嘅。但係咧，另一個年輪咧就係腦喎。咁其實腦呢一樣嘢其實係好科幻嘅。點解咧？頭先就係講起咧。聽呢個噪音的問題啦，就話原來佢一個好奇怪嘅，原來就話咧，嗰個腦裡面咧，如果你播一啲聲頻出嚟咧，咁唔同嘅年齡嘅人咧，就會聽到唔同年齡嘅聲音咯，咁而佢個腦咧就會作出一啲反應嘅。咁所以咧呢件事就可能咧，譬如話你可能上上下網嘅，咁有人想知道你幾多歲咧，咁啊好奇怪啦，咁就竟然咧係可以有機會咧， 有冇咁犀利啊 嚇？係啊，所以咧啱啱講起呢個聲波嘅問題，我就諗起呢一樣嘢啦。係啦。 這個學你話真係科幻嘅，真係其實我哋而家唔知道咧。我哋而家呢個上網咧，因為個網咧，我哋好多時即係會做好多嘢噶嘛，而且亦都有時你真係有個咁樣嘅攝錄機攝住你噶嘛，睇住你噶嘛嚇。有時你可能又要講嘢啊，咁諸如此類啊，咁你打嘢啊咁。其實你真的不知道一些很高級的所謂電腦程式它是可以怎樣透過各種間接的方法是套取你個人的資料的是吧，可能是一些很個人的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的私人的資料已經被它拿了了，所以這個真的即是沒辦法啦，大家你都不會因為這樣而不上網啦，但是你有心理準備啦是吧，但是說回如果你說聲音在這裡我也都可以說就是之最的之最呢，即是要切題啲啦，梗係講下唔知講去邊啦。我哋人類聽到最低頻嘅聲音同埋最高頻嘅聲音，其實好易記嘅啫。大家你知啦，我發燒音響我一定知啦，係嘛？一般嚟講咧，我哋話係低頻咧，其實就係20 Hz，即係每秒嗰個空氣震盪20次，係嘛？其實已經係最低噶啦。一般人咧，其實係都未必聽得到啦嚇，但係有時我哋感覺得到嘅。 譬如有時啲大貨車經過啦嚇，淨係震嘅嗰、那個，但係你覺得震動咧，有啲佢係低過二十赫茲，但係佢就唔係嘅一種聲音，你覺得係淨係一種震盪咁啊嚇。咁但係咧，如果你係一般嘅喇叭嚟講，講翻嗰啲快消音響啦，其實二十赫茲係好艱難嘅。其實佢要發一個二十赫茲個聲音出嚟咧，唔容易。喇叭仔就諗都唔使諗添嚇，即係啲座台嗰啲咧就冇可能嘅，係通常要大型嘅坐地喇叭，嗰、那個口径咧最少要八寸以上。啊、最好是12寸、15寸那些，那它才可以去到 20Hz 的。其實越低頻呢，即是越去得低頻呢，那個喇叭就一定是越昂貴，不只是喇叭，它上游的器材都是越昂貴的、所以呢低頻，漂亮的低頻呢，其實是非常之敗家的東西，是奢侈的東西。高頻呢，高頻是很容易記的，為什麼？因為呢，這個是 20Hz， 高頻就是20000Hz，係啦，即係二十個 kilohertz， 二十個 kilohertz 就係每秒振盪20000次。咁、你過咗20000次嘅時期咧，我哋就叫超高頻。當然頭先嗰啲亦都叫超低頻啦，嚇、超低頻啦。咁但係每秒10次啊，啊15次啊咁樣。咁但係咧，超高頻咧，當然嗰個 range 就可以大好多啦，因為你可以20000赫茲、30000、40000、50000咁上去噶嘛。但係其實嗰啲我哋聽唔到噶啦。咁你個喇叭嚟講咧，其實咧係咪真係去到20000赫茲咧？其實一般而家現代喇叭都可以嘅。就反而是沒問題，即係就算喇叭仔都可以隨時去到20000赫茲，佢去唔到低頻嗰邊，但係佢去到高頻嗰邊。但係咧，人耳咧就照係聽唔到。但係好有趣嘅就係話咧，其實我哋成日講一樣笑話，即係係苦笑嚟嘅，就係話當我聽到嗰陣時候，我冇錢；當我有錢買嗰陣時候，我其實已經聽唔到。即係玩 HiFi 就有呢個咁樣嘅嚇，即係上帝嘅捉弄啦。因為其實當我哋經濟有翻咁上下基礎。有乜能力？我哋買一套靚嘅 HiFi， 能夠出到咁嘅高頻，出到咁嘅低頻嘅時期咧，其實我哋嗰個耳仔啊，已經係退化，我哋嘅聽覺已經退化。無論係低頻咧，我哋又聽唔到咁低，特別係高頻，即係我哋叫高頻滾降啊呢個現象咯。嗰個 roll off 咧，其實我哋一上到四五十歲咧，其實對個高頻嗰個反應咧，就會係遲鈍咗好多，甚至聽唔到。所以咧，有啲人就咁講，你去到有啲即係嚇老嘅發燒友嗰度咧，點解佢嗰度？音響嗰個表現好似唔係咁平衡，點解好似都係尖啊？咁咧就係因為其實佢聽唔清楚個高頻咧，佢就即係調校嘅時期咧，佢就突出咗嗰個高頻。咁你後生仔去聽嘅時期咧， 就覺得好尖。 你咪覺得點解會咁尖嘅咧？咁啊，因為其實佢根本聽唔到啦。我其實有一次咧，唔係話真係好老咋，嗰陣時我其實都係40歲左右啊，冇添啊，30幾歲咋。我哋成班天文台嘅發燒友嚟咗我屋企啊，咁我哋咧就有一隻發燒碟啊，那個發燒碟咧佢有幾十段嘅，每段大概10秒鐘，就係唔同嘅 frequency， 唔同嘅聲音。 係啦，咁嘅時期我哋就擺落去試咯。咁但係講真，佢去到嗰個20000赫茲、20000幾啊嗰啲咧，其實我哋乜都聽唔到嘅。但係嗰次我有個好朋友，佢帶埋個女去，個女好似大概7、8歲嘅啫。咁我哋特登咧就叫個女咧擰歪面，唔好望住。咁然後我哋逐段逐段嚟去撳，咁但係咧，我哋一路撳到高頻嗰度咧，聽唔聽到嘢啊？聽到啊？聽唔聽到嘢啊？聽到啊！我哋成班嗰啲阿伯咧，其實都係30多歲啫，陰公唔係真係阿伯嚟噶，其實乜都聽唔到咯。但係阿即係個朋友個女咧，係啊，仲聽到啊，係啊，仲聽到啊。唉，我哋就唯有滴曬汗啦，係咪？唉，你而家就自認咩發燒友啊、金耳朵啊，買咁多靚嘅器材，嘥鬼氣啦。其實你個高頻響應已經唔掂噶啦，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即係聲音，即係我哋嗰個最咩？但係當然我哋知道咧，動物嚟講咧個響應係勁好多嘅，特別高頻嚇，譬如烏烏狗，你知有啲哨子咧一吹，嗰只烏狗有響應啊，但係我哋聽唔到喎。咁就呢個咧就係因為佢對高頻反響應咧係叻過人類好多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係翻嚟再繼續。